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孩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他以出色的演技囊括了飞天奖、金鹰奖、百花奖和金鸡奖等影视表演的大奖。他在影视作品当中用心塑造着每一个人物形象，无论是憨厚朴实的还是诙谐幽默的，都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著名的影视演员李雪健。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搭乘新一班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我们就来跟您边欣赏李雪健的经典影视作品，边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艺术人生。李雪健1954年的2月份出生于山东菏泽的一个小镇上，由于出生的那天漫天飘雪，所以父母就给他起了一个雪健的名字，期盼他日后能够健健康康。李雪健从小爱好文艺，1977年考入了空政文工团，后来又进入了中央实业话剧院。而他真正开始触电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他先后出演了《天山行》《刚错将军》和《古书艺人》这几部片子。由于有着深厚的话剧功底，所以通过语言来刻画人物是他的一大强项。下面呢，咱们就先来一起听一听1987年拍摄的电影《古书艺人》的这个片段，听听李雪健是如何通过语言描述旧时代的艺人辛酸历程的。 宝庆啊，您有主意您先说。 金柱、秦玲，我来求你们帮忙来了，我想成个班子。 哦，那有什么可说的呢？是您要找我们帮忙的啊？啊，宝庆啊，您可得给我们预支点。 哎呦，我的四奶奶要我预支啊？咱们不都一样的难民吗？ 不预支我可干不了。 交情信用不比什么都强。 要是您成不了班子，没有跟别处找着室友，那怎么说呢？ 那我哪能挡住您府上的财路啊？ 哦，是啊，好嘛，感情咱们都得重整旗鼓另开张啊。 说真格的吧，要是成了班子，我还能亏得了你们？我闺女拿几成，秦珠也拿几成，小刘呢，给谁弹了弦子就给谁二八分账，这是老规矩。嗯，成不成？ 得，就依您吧。 那好，就这么定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古书艺人》的片段。1988年，李雪健又接拍了王军正导演的影片《大侦探》。在这部戏中，李雪健扮演了一位机敏侠义、耿直幽默的私家侦探杜义甫。他的表演准确流畅，张弛有度，特别是他所扮演的大侦探杜义甫秘密潜入外国夺宝人鲁斯卧室当中的那场戏， 李雪健从语言的表现到动作的表演，拿捏的都是准确到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呢，咱们来欣赏一下影片《大侦探》当中的一场戏。 杨先生，打搅了。 你什么人？ 杜。 那杜。 Mr. 杜。 原来你就是杜一福。 Yes, sir. Yes, sir. 杜先生，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夜间闯入民宅，这是犯罪。难道你们中国就没有法律？ 法律？有，有啊。喏。这玩意儿就是我对你的法律。 别动。杜先生，你这是何必呢？你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 是吗？杨大哥，我告诉你，大风大浪我见多了，我倒要劝劝你，这么漂亮的夫人，你忍心？这么好的玩意儿不能你一个人玩，你得借我玩玩吧。哎，千万别叫唤，小心。 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孩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的主角就是著名的影视演员李雪健。李雪健的名字要说真正被广大观众牢牢地记在心中，完全要感谢1989年他在影片《焦裕禄》当中的完美表现。下面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影片《焦裕禄》的片段。 我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忘记今天火车站的情景，故土难离呀，同志们，这些灾民都是我们的父老兄弟，骨肉乡亲。这大雪天的，他们拖家带口，背井离乡，心里头是啥滋味？党把兰考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却让他们端着讨饭碗四处流浪，我们还不感到羞耻和痛心吗？站台上堆着像小山一样的救灾物资，大家都看见了，群众在挨饿，在受冻，在骂娘，可国家调运来的大批救灾物资积压在车站上已经整整8天了，风吹雪打，无人问津，这是犯罪呀，同志们，为什么不尽快地送到群众手里去呢？这项工作 谁负责任？ 是吴县长。 在这大学封门的时候啊，咱们当干部的不能坐在家里围着炉子喝热茶，要心里想着群众，他们生活的咋样，缺不缺吃，短不短烧，有没有棉衣穿，过年能不能吃顿饺子，庄稼和牲口都咋样啊。我建议啊，明天一早县委和县人委的全体干部都上火车站，把积压在那里的救灾物资全部分发下去，尽快的送到群众手里去。嗯， 对，这是早就该办了。 这批救灾物资早就该办 了。另外，这个特殊供应本儿，我想大家都熟悉它，县委委员每人一个，拿着它可以到商业部门买到稀罕的副食品，鸡蛋啦、肉啊、香油。看看这窝头，再看看这个副食本，大家心里都有啥感想？ 我早就建议取消这个小本本，领导干部生活搞特殊化，群众早就有意见了， 可吴县长不同意。 咱们还是实行民主集中，我同意潘建同志的意见，立刻取消这个特殊供应本，同意的请举手。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李雪健在影片《焦裕禄》当中的精彩表演。李雪健通过一系列生活化的细节和投入的表演，让《焦裕禄》在大荧幕上活了起来，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共鸣的同时，李雪健也因为其出色的表演同时获得了金鸡奖和百花奖最佳男演员的奖项。在颁奖典礼上，李雪健说出了这样一番感人至深的话：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影片《焦裕禄》的片段。 老吴，救灾工作牵扯到千家万户，连着全县人民群众的心，刻不容缓呀。我们的工作不是做给上面看的，群众满意才是唯一的标准。 你这话我不能同意，应该说党满意，群众也满意，这才是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 我认为这两者是一回事儿。我们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群众满意的事儿，党会不满意啊？反过来说吧，群众不满意的事儿，党会很满意？ 好了好了好了，这是个很深奥的理论问题，不是今天晚上咱们俩能辩论清楚的。不过我认为至少有一点应该明确，群众有时候觉悟不高，目光短浅，往往只看到了眼前的一时温饱，而看不到长远的今后和将来。 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得上什么今后和将来啊？ 嗯，老焦，你这话可危险啊。 看到那些挨饿受冻、背井离乡的老百姓，我不能不这么说。 老焦啊，你刚来，这里有句俗话，灾区灾干部。这些年来，好些干部就是因为被眼前的暂时现象所迷惑，栽了大跟头啊。 暂时现象，再不彻底治理灾害，改善群众生活，再发生逃荒要饭、饿死人的现象，你我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哎呀，饿死几个人算得了什么？关键是我们个人不能在政治上犯错误。 什么？你这个话，我从感情上我实在无法接受。 哼，我的话可能有些过火，老焦啊，我可是真心实意的为你好啊。 好吧，咱们改日再谈。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焦裕禄》的片段，可以说李雪健在拍摄《焦裕禄》的过程中，就是怀着一种真诚实在、不屈不挠的焦裕禄式的热忱来表演的。不仅如此，他还满怀激情亲自演唱了影片当中的插曲《大实话》，为您送上李雪健演唱的《大实话》。 墙上好哎，花虎哎，不要人哎，杀过哎，饿面哎，也不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李雪健倾情演唱的影片《焦裕禄》当中的插曲《大实话》。1990年无疑是李雪健演艺和人生之路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我国第一部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轰动一时，李雪健在此剧中扮演可亲可敬的林家大哥宋大成，这个形象一时间深入千家万户，他如家居般松弛自然的表演获得了观众的认可，有很多观众直到今天都为他所扮演的宋大成和张凯丽扮演的刘慧芳没能最后成为夫妻而慨叹不已。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听电视剧《渴望》的这个片段，这段是宋大成和刘慧芳的真情表白，看看是不是能唤起您对那部影片的一些美好的回忆的。 既然今天事情已经挑明了，我就想说说我的心里话，你愿意听吗？ 你说吧。 我非常非常的感激你，这么多年来你对我对我们全家怎么说呢，我真不知道怎么样的报答你。 没想过。 是你没有想，你一点都没有想过。我相信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哥哥，我就是你的小妹妹，我们在一起无拘无束，有说有笑，我甚至还幻想过假如有一天你要成为我们家里人该有多好。可是这一两年怎么就变了呢？你的话越来越少，经常是本来有说有笑的，可是一见了我你就蔫了，变得不自然。看着你在我们家里闷着头干活，我心里 你是嫌窝囊是吗？ 不，大成哥，你不是一个窝囊的人，只是因为我也说不清楚。 我知道那是因为我想反正打我这个心里头有了念头以后吧，我就想见你，又怕见你，我也说不明白，那个反正是能够和你多待一会儿吧，我这心里头就觉得挺那个的。慧芳，咱们能在一块儿对吗？ 大成哥，你真的这么想吗？ 答应我吧，慧芳，我会让你幸福的，我还会像亲哥哥一样的疼你。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影片《渴望》的片段了。李雪健在《渴望》当中塑造的宋大成可以说是深入人心至极了。在《渴望》播出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观众们见到李雪健都喜欢喊他“大成”。对于这种情况，李雪健并不生气，相反他感到非常欣慰，因为观众们这样的举动就是对他表演的最好的肯定了。下面呢，再来欣赏一段李雪健在电视剧《渴望》当中的精彩表演。 来，大成哥。喝点茶来。哎，我姐睡着了吧？哎，谁能想到遇上这场天灾人祸呀、 啊？老钱，你说这人一辈子能活多少年呢？ 那好了，七八十年了。你问这干什么？ 你姐带着小芳有十五六年了吧？ 差不多。 她整天的盼呢想呢，就奔着能筹将个好。可现如今呢，这人一辈子有几个十五年的？ 把那最光彩的一截子全搭进去了。 哎，大正，月姐嫂子等了急了，赶快回去吧。 人总不能老这么混呢，十多年了我也混够了。再说了，能月娟一个人啊也松快松快。 什么话呀，反正说什么你也不能就这么着跟月娟嫂子散伙，到我这儿就通不过呀、 那就这么吊着，把两个人都给耽误了。 反正怎么着也不能就这么离了， 这本来啊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赶不到一块儿，放开了兴许啊都好了。 哎，你呀、反正说什么你别办傻事儿。 好了，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李雪健在电视剧《渴望》当中的精彩表演。一部《渴望》让李雪健成为了影视圈内耀眼的实力派明星，他也因为这部戏荣获了第11届飞天奖最佳男配角奖和第9届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但是他却并没有停留在功劳簿上，反而更加努力地探索各种类型的角色和人物的表演。那么李雪健在《渴望》之后又在表演上取得了哪些新突破呢？哎，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欣赏这首马敏演唱的歌曲，电视剧《渴望》的同名主题歌。一小段广告和信息之后，我们再继续今天娱乐大篷车下半段的旅程，再为您讲述李雪健拍摄的其他影视剧作品背后的故事。诸位稍后见。 悠悠岁月，你说当年好困惑，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苏苏啊，那听阿姨唱这么些日子了，觉得哪段最好啊？ 您让我说实话吗？ 啊，当然说实话了。 我哪段都不喜欢 啊， 都是那段鸡脖子似的。 嗨， 阿姨，我也奇怪了，你在台上唱的那么有滋有味的，自己还觉得怪美的。 苏总，您要这样您就不好了吧？人孩子不爱唱，您别逼着他呀。不能因为您个人喜欢大鼓，您就啊， 我喜欢大鼓。我喜欢大鼓啊，天理良心 啊！ 每次听大鼓，我不把那个耳朵都塞点棉花呀。 即使您父子俩都不喜欢，那干嘛每天晚上还奔那儿去呀？还把我请到家了来，这不有病吗？ 哎，您说病的还不轻？ 嗯， 请您先看看相片。 哟，这是您全家福哈、啊。哟，这女的怎么长那么像我呀？这谁呀？ 那是我媳妇儿。 哦， 死了。 啊？ 去年病故了。 哦哦。 我们这孩子第一次看见你啊。 啊。 回到家就给我学呀、啊，说见到他亲妈了。 哦。 哎，哭着闹着呀。 嗯。 想见你。 哦。 哎，我一开始不信呢。 嗯。 专门去看看你的一次演出， 嗯嗯， 一看，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怨不得呢，怨不得这孩子每回见着我都跟瞻仰遗容似的。 哎呀，我们这个孩子啊，闹着呀，非得把你请到家里来， 哦、啊、哦， 这不是已经请来了，是不是大鼓的没关系？ 嗨， 啊啊，我这个一天工作很忙。晚上剩孩子一个人在家里头，净想他妈了、 哎。 你只要能陪他呀、 啊， 待一会儿 啊， 你非要叫他唱大鼓，他、 啊、 也同意了。 阿姨，您留下吧。 嗯， 我都答应学大鼓了，再难听我也忍得住。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星光之旅的主角就是著名的影视剧演员李雪健。1998年的时候，李雪健又因为一部大戏红遍了全中国。那究竟是一部什么戏呢？让我们先来听这部戏的主题歌吧，一听你自然就明白了。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嘿嘿，全都有啊，水里火里风里头啊，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一个二呀，向后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嘿呦嘿嘿。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嘿嘿参北斗啊，不分春夜一碗酒啊， 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全都有啊， 全都有啊，一路看天不低头啊，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一二呀，哎哎一二呀，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嘿呦嘿嘿。

大篷车。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平安北京，